下午两点整。 中美贸易战今天中午12点正式开打，中国商务部12点05分在官方网站指责美国，同时也将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中国商务部指出，美国违反了世贸规则，发动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这种征税行为就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正在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还有价值链的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引发全球市场动荡，还将波及全球更多无辜的跨国公司、一般企业还有普通消费者，不但无助，还将有损美国企业以及人民利益。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但是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反击，也将及时向世贸组织通报情况，同时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美国7月6号开始加征总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 25% 的关税，中国也对价值340亿美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清单品项包括了农产品、水产、烟酒还有汽车。立法院临时会今天最后一天处理公司法争议条文二三读，上午表决通过众所瞩目的第9条，俗称搜购条款，中午也表决通过大同条款。政院版原本规定过半股东就能自行召集股东临时会，不过朝野协商的时候，在野党认为降低临时股东会门槛可能导致公司动荡不安，最后表决条文通过，增加持股日数规范，持有三个月以上的过半数股东可以自行召集股东临时会，这项条文将改变未来大同公司派与市场派的角力筹码。此外，配合洗钱防治政策，院会也二读通过公司法第22条之一修正草案，公司必须每年定期将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或资本额超过 10% 股东的姓名、国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持股数、出资额以电子方式申报到中央主管机关建制或指定的资讯平台。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点，来到10608点，成交金额158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309点，涨幅 1.43%， 2185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7点，227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2点，275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9点，涨幅 1.35%， 898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6点，2844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2点，跌幅 2.23%， 3183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占收30.528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1.2分，成交金额4亿5000万美元。日元110.73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92美元。美国名厨与美食节目主持人安东尼·波登上个月在法国下榻饭店上吊轻生，他的遗嘱经曼哈顿法院认证，包括42万5000美元的现金和存款，经济账户里头的35000美元、25万美元的版税，还有50万美元的无形资产，共计3725万台币，全部留给他与前妻生下今年11岁的独生女。文件中显示，他有一笔110万美元，大约台币3387万的贷款，但是没有透露贷款项目。遗嘱执行人是他的格斗家前妻，也是由他负责把波登骨灰从法国运回美国，筹备后事。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不久之前波登的毒物检验报告出炉，死时体内没有毒品，只有一点非麻醉性药品残留，研判当时没有药物影响，意识清楚。小马联盟亚太区少棒赛冠军赛，中华队今天17-0完封地主日本队，取得前进美国的代表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高雄、屏东、澎湖地区以及西半部宜兰、花莲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新竹以北、宜兰和花莲纵谷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包括了北部新竹市、新北市、新竹县、桃园市、台北市，东半部的花莲县还有宜兰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臭脏。来自 No Doubt。2: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是7月6号，到了 Friday 星期五。我是玛丽， 我是穿着女装的马克。 我刚有说哥哥妹妹有意思了吗？ 还没。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好像有说， 我有说我是玛丽了吧？这我确定。 你讲了两次。在想许多的事要被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看，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已经没有主张，忙得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得没有时间痛苦一场。我在想许多的事要被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看，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将来，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已经没有主张，忙得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得没有时间。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与忙来自黄立行。这一周你都在忙吗？你是真的很忙吗？ 还是瞎忙？ 还是你是很盲目的忙嘞？ 哦，看不到， 就像股市里看不到光一样。 哦不，赔钱。 希望你忙的都有价值，可以帮你带来一些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带来一些东西就好了。 Wow. 就讲一些正面话，让你礼拜五开心一点。 哇、wow. 哦！但口气就是不是很激励人心，这是我必须要学习的，所以我可能必须要报名一些声音训练课程。我不知道，哎，怎么坊间都没有这样的课程呢？ 你现在要 cue 我自己讲自己的课程是不是？ 你有啊？ 好假。 你就顺顺的跟我演一出会怎么样？ 蛮糟糕的搭配，我不行哎、欸，我没有办法做假的东西。 你那个声音训练课程到底到什么时候报名截止？ 应该没有报名截止的时间吧？ 就是开课前嘛。 对啊， 那你开课什么时候？ 我其实是星期六、星期天，就是明天、后天，明天在嘉义，后天在高雄。 明天就开课，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然后7月底跟8月中的2场在台北，所以 北台湾的应该是还是可以继续报名吧。 你明天要去嘉义玩？ 哪里玩？从早上上到晚上哎、欸，我明天早上要六点出门，要六点出门，然后上到下午，然后再去高雄住一晚，然后一样又是从早上到下午。 高雄也是住上一次那间吗？ 不是不是，换另外一间了。 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生什么大事呢？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大事是好事还是伤心事。 希望是好事。 你的一周大事是不是有点伤心？ 我的一周大事，你说一期被关播这件事情 啊？对啊， 这件事在我人生中占很小的分量、欸、我不太我 I don't care at all。什么之后会变胖会变更丑，记得我的追求这不是入头、哦、记得我的他偏偏也暗恋着我、哦哦哦、但桃花是否太多太多，需要算一算面相和星座，记得我的偶像不再乱拜托、哦新鞋刚好有人送我、哦哦哦、记得我不会太快长大，我还有太多未完成的梦，记得我的追求这不是入头、哦、记得我的他偏偏也暗恋着我、哦哦、但他问是否太多太多，需要算一算面相和星座，记得我的偶像不再乱 周末7月7号是男朋友的生日，要去吃饭，希望祝福我的男朋友工作顺利，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杨胜说他的一周大事在星期一，他的小孩出生了，他帮他的小孩的小名取为啊，不好意思。 你什么意思？你今天想自己主持节目，你就直说。整段都没有开我的麦克风，我走啊，我走，没问题。 杨胜说要帮他的小孩小明命名为艾玛，然后我以为他是艾玛史东的 fan。 艾玛， 结果他是说他希望他能够有艾丽的文学气质，有玛丽的可爱，所以他要叫艾玛。天哪，你未来要跟小孩解释这个会不会太麻烦？但是目标绝对明确，旁人不了解，因为那是旁人，你比他们了解，所以我说我们到世界最后一时不觉得的一切，可是我扬长而去，认输从来都不是我身上，说我的坏话只让我更强壮，我飞在天上别害怕在地上，看我发出的光芒把黑夜照亮，坐上时空的飞船，全方宇再加上了大爱玲的《星际旅行》。牙医劝说这周也是他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郭源的一周大事说，参加一个新活动，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他觉得玩得很开心。哇，恭喜你！杨展说他一周大事是买到蔡阿嘎的票，蔡阿嘎在卖什么票？ 蔡阿嘎， 他有活动，他要办演唱会吗？ 因为 YouTuber 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叫什么七月半，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团的票，我不知道。 有人在确认你的17是不会再开了吗？如果你确定不会再开的话，他们要空出他们的手机空间咯。 哦，空出，你说直接要把它就是删掉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欸，现在就是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就是被复权。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播，但是我现在开了 YouTube 直播。哈哈。 所以他现在正在直播中吗 ？Yes。 那怎么看？ YouTube 就是你大家平常在听马克信箱那个频道啊 ，Mark Orange M A R C O R A N G E， 我搜寻就可以 搜寻哥哥妹妹有意思就可以找到了吧？我想 然后我就会有个直播中的东西，我点进去就可以了。 应该是我现在就来看看。 Andy 说徒步环岛了30天，终于开始要北上喽。维腾说他的一周大事在生日前夕一如往常诸事不顺。 哦， 最可怕的是就算你到了生日当天一样是不顺的。 谁说生日就会顺？ 就是一种你会觉得比较好像会就是会有好事发生，你期待有好事发生嘛，只是告诉维腾他不一定会有好事发生。 期待 让我想到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人在征友，然后有一些征友文的类型是就是生日寿星征友，可能刚好今年他可能在一个什么过渡期或是什么的，刚好没有朋友或是没有另外一半跟他一起庆生，可是他又想要有个人一起吃饭，所以就会来征友。我就看到有一篇有一个人，他就是说哦，隔天就是我生日了，那就刚好就是我从来就是没有跟另外一半过过生日，要么就是空窗，要么就是另外一半那一年刚好有事不行，那今年就想要找个人一起过，就是简单吃个饭这样子。 听起来很浪漫，但是这种真常常 会。 可是重点是他那篇文章，我记得打得很有诚意、 嗯 okay ， 然后你看了会觉得很舒服，嗯、你会的确就觉得说， 试试看吧。 有机会，我觉得你刚好喜欢他那些点的话，你会想跟他吃一个饭、嗯。下面的推文也都是蛮正面的， 蛮不错的， 就是、你找到就好像很有很不错，然后什么的。嗯，可是毕竟他的生日十二点钟的前夕、他自己推文了，看来还是要一个人过啊，好像就没收到什么， 就不容易，其实不容易遇到真的很契合的人啦、 啊。或是你觉得好像很有机会，但其实事实上就是你的信箱数是零。 静谍放送，重新上膛，火力全开。完整阵容重组，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坚强的身后是摇摇欲坠的脆弱，寂寞的背后是难以疗愈的伤痛。没那么脆弱。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本周第961周第五名李玉玺，没那么脆弱。第四名李佳薇，好强。第三名许佳莹，心理学。第二名莫文蔚，心领神会。第一名萧敬腾，王菲2.0。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捉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 幸福的。 2:30，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现在这个小时，我们要偷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生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分享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你有在看欧马克 Mark Orange YouTube 直播的话，你也可以在他的聊天室刷一波留言看看。 听着，既然无心听着，说着当然也无意了。道歉，我不该偷故事的，是你让我的精彩空了，而想念让人变狂了，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而我总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同时不再情绪化的为偷窃行为负责，因为爱是贫穷的，为我的无力道歉，我道歉，我道歉，为我的虚荣道歉，我道歉，我道歉，像每个语言说的，贪婪是有代价的，我拥有超过我能承载的，你连结局也不留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一晨的一周大事说，他星期天要去偏乡的育幼院煮食物给小朋友吃， 好有爱心啊。 YC 说他的一周大事是偷听广播被抓到，被念到死。如果下次我再被老板抓到的话，这广播会被砍掉吗？ So sad。维尼那周大事说，养了11年的黑腊肠 Happy 胸腔长了肿瘤，然后家人舍不得他一直疼痛下去，所以带去兽医院安乐，今早火化了， 拜拜。 Oh no, I see a spider web is tangled up with meAnd I lost my head. And thought of all the stupid things I'd said. No, I never never meant to do you harm. Coldplay 的 Trouble。Rita 的一周大事是他保佑他，这是你开的吗？冠军古早味红茶可以生意兴隆 哦。 他做了很多准备，拜土地公啦、修金座啊等等之类的。然后 Paul 的一周大事就是我抓到对方偷吃。 哎呦，我刚 想知道过程。 我本来还想要接什么，我以为你抓到什么厉害神奇宝贝。 No， 我抓到对方的神奇宝贝。 Oh no。 冰红的一周大事，他晚上就要跟老婆还有小孩从北部夜冲去台东，他们要去看热气球。 对耶，来到台东热气球季了。 对啊， 昨天在配音的时候，客户也在讲热气球，只是 他们也要去吗？ 他是要去土耳其。 我今天看到很不知道什么，突然广告一波在宣传，不知道土耳其什么时候很便宜的机票还是什么之类的。Mango 说：“明天七月七号是我生日，也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 ？”Happy birthday！ 耶！ 伟成的一周大事，他的朋友 Eason 法郎开幕了，祝他生意兴隆。晴春的一周大事就是，反正因为同学会的关系，直到有同学离开了，哭哭。因为那个游泳的关系，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暑假来了， 戏水其实要特别注意。 对，危险。Fiona 的一周大事，我跟我的暧昧对象出去了，他就消失了， 难过。 WCA 的一周大事，他跟女网友一直在聊 LINE， hey， 然后呢，这周他们正式迈入第八个月， 好聊好久，你好有耐心哦。什么时候才要见面啊？这聊得天长地久哎，哇，你们在现代真的算是蛮艺术的。 Tommy。这礼拜三采了今年第一批世家五台金， 一台金 是挑 哦，是挑哦， 是挑。这那个音我每次都发的不好。 世家， 他们见过四次面了啦。 哦，但聊 八个月， 然后见了 四次面， 平均两个月可以见一次，这样子。哇哦。 李荣浩的王牌冤家 Jin Chen 说，一周大事是他报了一堂要价30,000块的广告投放课程。 哇，好贵哦！ 应该不是一堂吧，是一个 疗程，是不是？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他开线到目前为止，他还没翘过课，都有认真在上课。 哇哦， 很棒！ 30,000元的 广告投放， 未来的世界，你要行销。就必须要懂 AdWords。 拼 U 的一周大事是待会他要去跟老板谈加薪了。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加油干巴的。 盛翔的一周大事，我的车引擎盖被刮花了。哎，我真的觉得你的车如果停外面，然后出门看到你的车被刮，真的是 超级不快乐，非常不快乐，比股票赔钱还不快乐， 愤怒。 天黑的有一点快，车开的有点快，这是现在，不是虚构的片段。心怎么也放不开，脸色有点苍白，过去那段不是虚构的恋爱。去，别再为难，脑袋乱了，让我留一个出口，相信也没用，我已经走在流浪的地图。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静静的就让我离开，说好了不哭泣，别再遗憾，说却说不出口，爱过的痕迹会一直存在流浪的地图。去那段不是虚构的恋爱。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静静的就让我离开，过去了就过去，别再为难，脑袋乱了，让我留一个出口，相信也没用，我已经走却说不出口，爱过的痕迹会一直存在流浪的地图。我在流浪， 萧贺说的流浪地图，有人在流浪，但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心碎了。访客的一周大事，结束了一段心碎的感情， 我要从澳洲搬回台湾、 oh, 一切都重新开始。 很多人是因为在台湾有一段心碎的感情而去了澳洲。 唉， 叹什么气呢？ 替他叹一口气，回来会更好的。 这些事情都与你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是一个人独立又美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广播女神的姿态。 Alice 的一周大事说，今天男友要煎牛排给我跟小孩吃，我想要谢谢我的男友对我的宝宝们，对我的小朋友们视如己出。 不许你打断我的话，广播女神。 花里一片漆黑，没有人在乎谁，不同的烟味从同一人嘴里吐出暧昧。合理不醉不归，谁又在乎过谁？相同的酒味，从不同人唇边尝出滋味。所有失恋男女不停消费，只盼有人脸上安慰。在这世界没有错对，只有欢愉后的疲累。只盼问这一回，不管这些没有是非，只有激情后的宿醉。谁说爱情不能浪费？你要不要来不来无所谓。谁说爱情实在太贵？你买不买不爱无所谓。谁说爱情不能浪费？爱的情没我说不如痛的感觉。谁说爱情实在太贵？漆黑，没有人在乎谁。不同的烟味，从同一人嘴里吐出暧昧。怕你不醉不归，谁又在乎过谁？相同的酒味，从不同人唇边尝出滋味。所有失恋男女不停消费，只盼有人疗伤安慰。在这世界没有错对，只有欢愉后的疲累。只盼问这一回，不管这些没有是非，只有激情后的宿醉。谁说爱情不能浪费？ 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有个人曾经住进你心里，你就会永远为他留一个位置。我是大卫女孩 David 简廷瑞，请听我的新歌《全世界只有你不懂》。 曾一起看过的那片风景，是我们相隔最美的距离。我静静的沉溺在那段时光里，求求谁都别把我叫醒。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着你，而

才明白，要永恒多梦幻，这一秒的美好，下一刻就黯淡。问再多为什么，也不会有答案，但心里很清楚，以后有更多无缺的遗憾。我只能勇敢学习释然，把离别的苦思念的酸都看淡，人总要习惯，生命就是一站一站，不断在转换。我只能勇敢顺其自然，谁叫我宁愿浪漫不要平淡，不投入盛大烟火表演，没有危险但也不灿烂。我只能勇敢学习释然，把离别的苦思念的酸都看淡，人总要习惯，生命就是一站一站，不断在转换。我只能勇敢顺其自然，谁叫我 天两天三天，第二十八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乐克补防水漆， 无论在哪里 SUM 就在你身边，全台汽车保养据点最多最方便， 实在就是 SUM。 从来不曾忘记这些年，全球十七亿天量串流收听，英国新生代乐团这些年音乐圣地环球。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身兼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的召集人立委陈明文透露，他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当面向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反映社会氛围，台湾还没有废除死刑之前，罪行重大的极恶案件该执行的就该执行，不可苟且不明确。陈明文指出，废除死刑这件事民进党内也还没形成共识，废死是价值问题，但现行国家法律没有废除死刑，当然应该依法行事，这是政府责任。陈明文认为，社会希望执行死刑的氛围已经形成，民进党必须掌握，还没修法废除死刑之前，不能因为有人主张废死就不执行死刑。民进党执政该加分要加分，不该扣分不要扣分。陈明文透露，中常会上党主席蔡英文没有特别回应。 高雄市警察局长何明洲今天证实决定提早退休，将在7月16号卸下高雄市警局长职位，不过还要相关单位核定。何明洲透露，朋友邀请他到上市公司任职，几番抉择决定提早退休，因为等到明年不一定还有这个机会。何明洲去年9月21号上任，原本明年7月届龄，而且他上周开会时还信誓旦旦强调一定到明年7月。何明洲今天解释，他本周一正式递出退休申请，确定之前当然必须安抚人心。不过今天又有人加码爆料，高层考量选举，希望何明洲提早退休，还传出警政署的刘姓高阶警官将要接掌高雄市警局长。不过何明洲强调，退休纯粹个人生涯规划，无关传言。台北市大巨蛋新建出现新进展，远雄发言人杨顺清今天证实，远雄6月27号重新把大巨蛋案送到台北市都市设计审议会审查，希望大巨蛋朝复工方向迈进。杨顺清指出，远雄与台北市政府在体制外的协调还有许多歧见，所以决定回到体制内争取。台北市发言人刘玉婷强调，市长柯文哲始终秉持公开透明原则处理，市政府内部一直与远雄协调，乐见远雄重新送建，态度就是不刁难不放水。媒体询问大巨蛋重启都审程序是不是与年底选举有关，刘玉婷说，市府绝对坚持合法而且安全的大巨蛋，大巨蛋复工没有时程表，一切依都审环评法定程序。至于远雄不服台北市都发局认为远雄违反建筑技术规则，刻意卡大巨蛋，刘玉婷说，法条就在协调会都审会讨论。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41点，涨幅 1.12%， 成为2178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5点，成为227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10点，来到274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0点，来到890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9点，成为2845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0点，跌幅 2.17%， 成为318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点，来到10608点，成交金额158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 30.479 兑1美元，台币升值 6.1 分，日元以 110.65 兑换1美元，一欧元兑换 1.1709 美元。天气炎热，台北市今天下午1点34分出现38.5度高温，创下台北测站七月历史第二高温纪录。中央气象局也更新高温资讯，台北市为橙色灯号区域，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其他为黄色灯号，包括新竹市、新北市、新竹县、桃园市、花莲县、宜兰县。根据气象局资料，1921年、2007年和2010年的7月，台北测站都曾经出现过 38.6 度的高温。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高雄、屏东、澎湖地区及西半部、宜兰、花莲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2到35度，中部30到32度，南部28到30度，东部30到33度，澎湖29到31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微山丘。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微山丘。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微山丘。信义后花园万平别墅区58至85坪，冠德微山丘2937-6788。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住台北市区，你想听到一、二？如果你选二，

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我们要来聊聊，看看，听听本周的新电影。 Yes， 说到新电影呢，最近有两部的国片蛮令人期待的，其中一部呢，这个礼拜就要上口碑场，就是切小金家的。 哇，真的是太多人在推荐了。 对，最近呢进戏院的时候应该都会看到这一支的预告，然后看了以后觉得哇，蛮新鲜的。然后就是温泉旅馆，讲温泉旅馆已经不是第一个故事了，可是他又把它融合一点了惊悚跟悬疑跟喜剧在其中，所以是一个 然后又笑嘿， 对，然后我觉得把类型就是 mash up 就类型混搭是最近的一个新的潮流，连包括像是有人在分析为什么 K-pop 就是韩国音乐会这么的红，然后在全世界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是有人去分析他们的趋势，他们就是有一点点电子音乐，有一点点 swing， 有一点点什么，有一点点什么，然后很多的东西就是把它全部糅合起来，但是不让你觉得很奇怪， 不会突兀， 对，不会突兀。我觉得重点还是在那个拿捏，那个比例的拿捏，会让你不会突兀。所以切小金是一个蛮多人在期待。另外呢，就是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预告，这个预告呢叫做越狱。 越狱。 越狱，然后可能会想到以前很红的那个 Michael Scofield Prison Break， 就逃出监狱的那个越狱。但是呢，台湾的这部越狱呢，越是音乐的越。也就是这也是受到真实故事启发。就认为受刑人在里面呢就是逞凶斗狠啊，然后每天看不顺眼啊，打架啊，闹事啊，虽然都已经被关进去了，可是还是有那种阶级啊，会于是就有音乐老师要去教他们音乐，因为人家都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那你们已经是坏孩子了，我们让你来学音乐是不是可以化解掉你们的暴力之气呢？然后在预告片里面有一小段蛮有趣的，是当这个布告公告贴出来说，哦，现在有这个服务，因为其实我知道社会上还是蛮多人会去监狱看看受刑人，包括之前我们的朋友就是陈威宇歌唱老师，然后他也是会定期的就是去看，然后教他们唱歌啊或什么之类，就是做社会服务。那就把这个公告贴出来说，我们要组一个就是监狱的乐团，然后大家你就看到这些受刑人就是在那个镜头前面说，谁要参加那么娘炮乐团，才不要。结果呢，发起这个活动的人一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就，因为他是一个美女老师，然后他的男性荷尔蒙就，参加，哦，可以换戏，哦，蛮期待的。 越狱， 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 陈奕迅的《我们》，然后也是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之一。后来的《我们》就是在讲关于有点惆怅，曾经在一起过，可是好像没有办法到最后很。我觉得他主要可能想要走贴近真实人生的感觉，对，也许不是每个故事都会有大家想象中的 美好结局。 对，但那个美好结局又真的美好吗？就很难捉摸。就那样。 后来的我们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影直接跳过电影院上线这件事情，直接就在 Netflix 上面让你看。那后来的我们呢，是因为奶茶罗琳导了这部电影，然后取名刚好取了五月天的这首歌的名字，很多人看了以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是对于铁石心肠的广播女神来说，就是一部戏。 也是有一些点我觉得蛮棒的，可是我讲了就是会 哦，破梗， 破梗，所以我没有办法讲，就是有一些颜色或是剧情的安排，像有一些点会让我觉得哦，就是蛮不错的，只是我很容易觉得蛮不错之后，我的情绪起伏很快，就是我的情绪比较没有办法好好的延伸，可能真的就是像很多人喜欢后来的我们的原因有关，因为他有共鸣，他可能曾经有那样一段的爱情，他可能曾经真的这样失去过，他在外地打拼过，但偏偏那一些的故事特质，我都没有经历过，就只能看了，然后有点想象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都一直待在同一个城市，也没有出去当北漂啊、南漂、什么都没有。 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刘若英的后来，所以这礼拜有讲了切小金家的旅馆，讲了越狱。 有一部片呢，就是之前有一部片，就一个人去大峡谷，然后 他卡在里面 了，那是170几个小时、啊， 127个小时，帅哥。 好，这一次呢，很康的帅哥，这一次呢有200小时。然后要挑战也是一个人类的极限。这个200小时呢，编剧是《绝命终结战》的编剧。一开始的故事蛮酷的，是一群朋友他们在想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人类从睡眠当中释放出来？意思就是，譬如说像广播女生，她一天可能要睡10个小时才会觉得比较快乐。然后一般人呢，就是建议说每天要7到8个小时。如果是8个小时的话，那是不是等于你一天的1/3都在睡觉？所以如果假设我们就不用睡觉， 人生不用睡觉的话，我是不是解放出了每天多八个小时给我用？虽然啦，就是对于像我这种会浪费时间的人来说， 给再多都没有用。 对，你给我一天四十个小时，你帮我解放出再多的时间，我都是会浪费掉的。但是你知道，越浪费的人就会越希望，对，越渴望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想说，有没有办法？他们在做这个研究，然后他们就我不知道是吃药还是用什么其他的东西，因为预告片看不出来，只是他们前面只让我们看到说， 总之真的有人不需要睡眠了。 就他们说，现在目前人类的极限，就我差不多可以撑八天，八天就差不多是200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只要一过的话，就其实就撑不下去，所以他们要挑战这个极限。就现在在做新创科技的时候，很多人在说拐点这件事情， 拐点， 或是你在做一个什么电商或者开发什么之类，你的用户要达到一个拐点，你只要突破那个地方以后，未来都是你的。我在这个市场上面，只要突破那个关键点之后，那个用户数达到那个关键点之后，你就可以在这片市场上称王这样子。所以他说那个两百小时那八天， 这是一个拐点， 就是一个拐点。如果突破过，如果我们研究完突破过以后，也许我们就是会有突破这样子。可是就剧情到这边，预告片到这边，我都觉得蛮有趣的。可是后来他们就说：“你刚才看到了吗？你刚才听到那个声音了吗？”然后那个画面就有一个像雾一样，就是那种烟雾， 鬼片哦， 对，这样雾这样过去。你也看到我看到了吗？你也听到他摸我？ 是怎样？还没到拐点，会先有幻觉出现，是不是？ 然后他们就一群人开始，所以这部片的最后，我不知道是他们都啼笑发疯 了，这部片叫什么拐点， 还是真的有鬼？ 什么啦？你刚刚前面讲的好像很未来科技，现在又讲了一部 叫做《勾魂两百小时》 鬼片。 我不知道是 看到片名就觉得鬼片啊， 可是最后就我不知道 勾魂欸， 对，勾魂啊。然后可是他也很有可能像是之前有一部电影也是鬼片，然后那个鬼呢，就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他现身，你只有看到那个外面那个风， 你说 起风啦，然后 你说马克就是熊猫吉那个男主角吗？ 没错，很有可能是、这个、 超夸张的， 很有可能是这样哦。 乐坛全新物种，最造男团 CTO。 这里太安静，睁不开眼睛，气氛不安定，胸口扑通扑通扑通，神经压抑着喉咙，需要放纵。哇， 昏暗的街区看不见霓虹，只有沉寂。发丝的心跳蹦蹦，就从这里开始躁动。 乘风的记忆，天生的调皮，用生活的旋律造出生命。 能阻止我的怒吼， 没有定律，新的生命重播。

好像不是耶、欸、就是他的女朋友很可怕， 所以是正在骂他的女朋友。 这是一部丹麦片，然后英文片名叫做 A Horrible Woman， 就是一个 可怕 的女 人。 那 说可怕是哪一种可怕呢？其实只是 在控制狂， 对，只是在交往当中，他只是 在描写这个女生一开始很棒很美好，可是住进来以后，他们同居了以后，嗯，有一些很老梗的东西，比如说女生会开始带很多的东西进男生家，进他们同居的空间、嗯、然后整个空间就变成是女生的东西、嗯、然后对布置什么全部都有自己的意见、嗯、就说这个不要那个不要，然后会指着他的客厅的 CD 墙说你上次听 CD 是什么时候， 那全部丢掉吗？ 如果没有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它移到地下室、嗯、然后男生就会说我啊，说实在，大家真的没有在听 CD， 可是那是我的收藏啊，嗯、就是为什么要管我呢、嗯？然后女生就还会再补一句说：“你好好考虑一下。”然后开始就是这个女生她的控制这个男生的部分是越来越多，可是那个控制也不算是真的，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做，只是我会表达说我希望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的话，我很开心。 对，那在关系当中，如果比较弱势的一方，或比较想要讨对方开心的那一方，就会想说：“嗯，好，身为一个好男人，我应该是要让你开心的吧、嗯，所以我要照着你那样做。”可是这其实我心里面没有想要这样啊，嗯、所以就会有那种不甘心，就是不是欢喜做，也不甘愿受。 就是如果一直看了会很痛苦吗？ 然后在预告片当中还有剪一段是女生说：“怎么样，你很委屈吗？你不要用那种可怜兮兮的小狗眼看着我。” 你是不是被讲过这样的台词啊？ 我就想说，哇，直击人心啊！ 他妈的完美女友。 星球太拥挤太啰嗦，连空气都快不够街道，冷得让人无所适从。快点走快点走，我们逃离这个星球，怎么说怎么做好像怎么都错，街上的人你把我们迷失在太空，放心，我绝对不会放手，你就是我的星球，只要有你千几万个星座，只要抬头一眼就能认出你我，你就是我的星球，为你我付出所有，不管有什么要求，你一开口，为了你在星际漂流，是我的心事。快点走快点走，我们逃离这个星球，太拥挤太啰嗦，气都快不够街道，冷得让人无所适从，你把我们迷失在太空，放心，我绝对不会放手，是我的星球， 破曲， 我在有你的太空，多少个平行宇宙交错时空，我的坐标只有你，我你就是我的星球， 你是我的星球，来自于吴克群。 刚说到了爱情电影，这个礼拜还有另外一部爱情电影叫做《爱留在海滩那一天》， 好诗情画意的片名哦， 很诗情画意，然后跟刚刚那个控制狂的电影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方向，因为刚刚那个他妈的完美女友，他们一开始是因为在性上面非常非常的合拍，就是在身体上面有很大的吸引力，然后相处了以后才开始有这些个性上面的磨合。那这部片子是刚刚好相反，他们是在谈吐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觉得彼此的个性太可爱太喜欢了，然后所以他们决定结婚，可是好像有一关过不去，就是在身体接触这方面。只是在预告片的时候你看不太出来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我现在猜是女生啦。 你说哪一方面， 哪一方面有亲密接触的障碍这样子，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女生，所以这部电影最后在讲的就是有爱无性的婚姻 你能不能接受， 你可以吗？ 爱留在 海滩那一天。 Take back the city for yourself tonight. I'll take back the city for me. Take back the city for yourself tonight. Whoa, whoa. God knows you put your life into its hands, and it's both cradled you and crushed. But now it's time to make your own demands. Whoa, whoa.All these years later and it's killing me. Your broken records and words, 10,000 craters where it all should be. Whoa, whoa. No need to put your words into my mouth, don't need convincing at all. I love this place enough to have no doubt. Whoa, whoa. It's a mess.It's a start, it's a flawed work of art. Your city, your call. Every crack, every wall. Pick a side, pick a fight. Get your epitaph right. You can sing till you drop, 'cause the fun just never stopsTonight, I love this city always. It bears its teeth like a light and spits me out after days. But we're all gluttons for it. We know it's wrong and it's right. For every time it's been hit, take back the city tonight.Tell me you never wanted more than this, and I will stop talking now. One perfect partner, one eternal kiss. Whoa, whoa. Take back the city 来自于雪景乐团。 这个礼拜很多很多的迷都在期待的，每年暑假必须要共襄盛举的一件事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名侦探柯南》电影版剧场版又来啦！《 名侦探柯南》真是每年上，每年大家看， 对， 习惯了。 对，而且《名侦探柯南》因为它大部分。好像不能用剧场版这个字啊，因为剧场版有时候是把动画然后集结成那个集结成精华，然后重新再放。可是《名侦探柯南》常常都是新的故事， 特别篇 都是新的故事。这次的故事呢是东京有一个新的建筑要开幕了， 米花市里面吧。 他写东京湾啊，东京湾啊，然后呢 这边要举办国际高峰会，所以呢就戒备森严 啊。完蛋了，这又有歹徒要闯入这个高峰会。 哎呀，怎么办，都被发现了还要看嘛。 那小孩要怎么潜入高峰会啊？ 结果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事故。就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就找到在现场找到了毛利小五郎指纹。 嗯， 糟糕，他就被嫌疑人就带走了。 不是，现场应该有超多指纹的吧。 他就找到毛利小五郎的指纹。这样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再用那个手表射我的叔叔破案了。我也没办法用蝴蝶结变成器了，怎么办？ 他会被押进警局了。 然后警方还有一个特别秘密侦办小组。 嗯， 这个小组我不让你这个小孩子来插手侦办。 嗯，你只是小孩而已。 我不让柯南侦办，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这一次这个案件他要怎么样洗刷叔叔的清白？叔叔， 这么难潜，会不会这部片根本没有柯南啊？这一次啊，不好意思，我进不去。 说到了侦探片，本周还有另外一部侦探片，这部侦探片叫做《妙探事务所》。 嗯， 《妙探事务所》呢，就是韩国，然后包括了几个。如果你常常在看韩剧的话，你会看到全相佑啊，会看到陈东日啊，然后还有你在看韩综的话，你就知道长颈鹿李光洙暌违了三年 再，李光洙 对再度上大荧幕的作品。然后这个《妙探事务所》呢，他们也是侦探，他们是宅宅的侦探，就是比较这个故事应该比较像是就是笨探要破案这样子，所以是一部喜剧片，怎样？ 地下片名 《笨探要破案》。哎、欸，没有，真实片名是《妙探事务所》哈、哦，去买电影票不要买错。 我看那个笨探笨。 对，没有。好，所以应该会是蛮轻松有趣的一部电影。 看到李光洙心情就蛮好的， 而且他又是你要留长发，那边扮女生，留够耳，提莫哎， 你有什么资格说他、 啊？哎、欸，怎样？ 再相遇这首歌吗？ 如果我们有缘再相遇，你是否还是当年的你？那一刻我会对你说什么？也许 如果你曾被这首歌打动，这个一听就无法忘记的歌声将再次唱进你心里。王丽人

wrong, and that's just how I like it. Live it, love it, make it. All the little things that come with life like it should. Nothing they can say can bring me down, come on. 看 我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火，一切都要感觉搜绝， 搜绝。 有人在问刚刚广告前那一首啊啊啊啊是什么歌，那是来自于龚科云的 AEIOU， 原曲是来自于The Tintings Great DJ。 Yes， 3:52，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当然呢，说到本周的电影，就还有一部最大片。其实本周的电影跟上前几个礼拜比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少蛮多的，因为就是要闪这一部 Marvel 新片上映，就是蚁人与黄蜂女啦。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看美国内战的话， 你就刚刚看文字叙述，你有很多的困扰。 我是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哎。 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的桃子晚报继续为你服务喽。这首歌曲来自流氓阿德，给50岁自己的备忘录。 今日是车窗外后退的风景，明日是床头边未休的闹钟，后日是无牌顶退休的命令。也是失落，莫轻视别人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你拥有的别人也无。所谓的幸福，只是一种需求的借口，得也好。失也罢，心是无名。啦啦啦啦，无论世事怎变化，绝对不通变成讨厌的大人。啦啦啦啦，无论世事怎变化。对不通变成涂鸦的大人， 从来不曾忘记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 Don't look at me all offended. You played games till it ended. I've got to look out for me. I won't say that it's easy. Oh, I know I hate leaving.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全英音乐奖5项提名，全球17亿天量串流收听，英国新生代乐团强势出击。 艾德、凯蒂·佩瑞、小贾斯汀、葛莱美最强制作群集结，这些年音乐圣地。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当你爱上了一个人，而那个人也爱上你的时候，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是邓慧文。由我监制的《致这该死的爱》是一出探讨如何与挚爱道别的舞台剧， 全民大剧团创作，杨丽英、邱泽、严艺文主演，9月7号到9号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 每到夏天，我要去， 你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UFO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莫文蔚，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康庄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在前台大校长李嗣曾号召下，包括台大、政大、清大等14所大学代表与学者，今天宣布成立全国大学自主联盟，并发表共同宣言，捍卫大学自主，抗拒政党黑手对校园的压制干涉。李嗣曾致辞时直批教育部违法滥权，自己解释法律，拒绝聘任台大遴选处的校长。现在台大没有校长，教育部没有部长，已经成为国际笑话，现在谁敢来接教育部长？李嗣曾表示，今年1月5号选出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闵之后，发展到现在让他痛心，波及整个高教界，深刻伤害大学自主。他认为整个国家发展应该越走越好，没想到教育部违法滥权。公私立大学校长协进会共同发表声明，呼吁教育部尊重大学法精神，但教育部仍要求台大重新遴选校长。台大校务会议已经拒绝重选，中研院院士会议前天也做出同样捍卫大学自主的要求，显见公理自在人心。现在各校联合起来，经过几个月筹备，成立社团法人，发表宣言，将让大学自主可继续发扬。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代管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今天援引海关部门的话报道，今天中午12点，美国加征关税措施生效之后，中方立即也对部分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17点，成为762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4点，成为12459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0点，来到537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0点，成为2828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4点，跌幅2.29%，成为3182点。 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13点，来到274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49点，来到891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点，来到10608点，成交金额1587亿。外资及陆资卖超39.86亿，投信卖超1.72亿，自营商买超15.71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5.8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479对一美元，台币升值6.1分，日元以110.57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03美元。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年第八号台风玛利亚在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强烈台风，目前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300多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7公里速度向北北西方向行进。七级风暴风半径20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玛利亚台风目前朝琉球群岛方向移动，本周前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不过未来路径变化仍有不确定性，民众不可掉以轻心。日本最近受到滞留锋面影响，连日下起大雨，多处发生淹水灾情。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统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至少3人死亡，3人失踪。日本14个府县针对229,000户家庭，共520,000人发布比劝避难劝告强制力更高的避难指示。日本气象厅表示，受到本州附近的滞留锋面影响，大气变得非常不稳定。从九州北部到关东甲信地方，持续被云雨带笼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政府透过官邸的情报联络室搜集相关资讯。今天受到京都府和高知县的请求，已经派遣自卫队分别前往救灾。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高雄、屏东、澎湖地区及西半部、宜兰、花莲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纵谷、河谷及北部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台北市；黄色灯号区域，新竹市、新北市、桃园市、花莲县、宜兰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2到35度，中部30到32度，南部28到30度，东部30到33度，澎湖29到31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天哪，刚上国道就抛锚，我该怎么办呢？ 国道车辆故障，冷静不要慌。一，先打方向灯，减速停路肩。二，赶快下车，于车辆后方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示。三，快拨1968或报警求援。 记得待在护栏外，以测安全。 国道抛锚3步骤，带你远离二次事故。 如有反光背心，穿上更安全哦。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热力开唱，7月21、22日，桃园展演中心清新玫瑰趴，邀请到魏如萱、朱敏恩、谢明佑与面包车乐团、陈珊妮、柯志堂、廖文强等28组乐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从来不曾忘记这些年。全球17亿天亮串流收听，英国新生代乐团这些年音乐圣地环球。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61周第5名李玉玺，没那么脆弱。第4名李佳薇，好强。第3名许佳莹，心理学。2名莫文蔚，心领神会。 1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 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解决方案才算完，先去聊天找点灵感，然后回来给你发个 email， 告诉你我不能接受。对不起，我不爱你，恋爱不能虚情假意做游戏，天涯处处有芳。 我不爱你，来自李心洁。4: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暑期代班喽， 跟我们一起来过暑假。 这个暑假今天 Friday 星期五，在周末前，让我们来尬聊一波。 太快乐了，02236399555，02236399555，这个周末你要做什么呢？来跟我们聊聊天吧，等下班之前，来跟我们聊聊天吧。 把档案、相机、照片都删了吧，那些礼物现在都是义务，都是疙瘩，不要再把问题扫到地毯下，不要先设限再画吧。终点是一个人爱一个才会远大，该怎样就怎样，其实谁都知道吧，10000个不回头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世界比现实大，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半步。 成双手一摊说办不到。 你做得到， 什么事情都办得到。 Dicky Lu 做得到， 你可以02-2363-9955，帮我那个 按一通。你好啊， 嗨， 你是谁？ 我是高雄的寇弟。 寇弟，寇弟你好。 寇弟不是一个 马克玛丽、 查克与寇弟还是什么的？ 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哦，对不起，寇弟怎么了？要跟我们聊什么？ 你们不是问说周末要做什么吗？ 哎，对对对，差点忘了。 周末想去看柯南 哦。 你是每年都会看柯南的人吗？ 嗯，会挑挑一下他的预告片的内容。 所以今年这个高峰会，但是却有毛利小五郎的指纹，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吸引力。 哇哦， 感觉有推理成分在里面。 感觉不是不是， 不然越来越动作片了。 哦， 柯南越来越动作片。 刚刚那个到底不知道是包还是扁？ 对啊，等一下柯南把自己当巨石强森在经营哦， 在里面。哦，好，寇弟，所以。周末就要去看柯南，很棒。哎、欸，我想问一下，高雄电影院看要多少钱？ 我看最便宜的是200块。 哦，你说早场那种？ 还是有？ 没有哎、欸，是那种外面卖的那种代售券。 哦， 有这玩意？ 那一般呢？就是普通，我如果在现场买的话，要多少？ 好像也是在200-300之间。 怎样？你现在在高雄看什么啦？ 等一下，200-300，这个 range 也太大了吧！我简直就想要挂你电话。废话，当然200-300之间。 我不知道，都买那个。 好，你都会先买这样子。OK。 对对对对。 好，谢谢你，寇弟。 谢谢 寇弟，拜 拜 拜拜， 感谢寇弟的分享。今天的主题就是你周末要干嘛？迷幻来自于蔡依林。嗨，你好。 喂， 嗨，你是谁？ 我是订购专线。 哦，好久不见 ！Oh my god！ 订购专线，等一下，现在你几岁？ 我 对， 现在23。 23了。 以前打给我们的时候， 几个月就变24了。 那电工专24，以前打给我们时候17岁，对不对？ 应该差不多吧。 因为那个时候你在当总务股长订便当啊。 不是，我就是订购专线，我不是什么章。 哦，是哦。好，订购专线，你周末 一定要讲周末要做什么吗？ 不然你本来打电话要干嘛？ 因为不是很久没打进来了吗？ 想跟我话家常是不是？ 对啊，就讲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好，请说。 好，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终于出国了。 嗯， 我去了英国一个月。 哇哦！ 然后去完回来之后，我就立马买了一台 PS4。 这 关联是 这两件事没有关联吧？ 关联就是那个时候我去那边，就是去朋友那边，然后就在朋友家住，然后他们就是算是玩家，然后他们就去比赛，然后到比赛现场我觉得太热血了，然后我回国就立马买了一台 PS4， 然后开始狂打游戏。 想要回味过去那一个月的快乐时光， 然后我默默的报名了比赛。 那什么的比赛啊？ 就是一个格斗游戏的比赛。 全世界的吗？ 就是，但目前是先小小的地区性而已啊。 地区性是什么？比如说三重区这样子、喔。 太小了吧？ 欸、 不是台湾区吗？ 三重人跟冰岛一样多、欸。 因为这个游戏在台湾真的好不热门哦、喔。 那个，你刚刚说那个区域地方到底是多大？地方玩家？ 中山里、 就是没有， 那个比赛是在爱尔兰。 哦，那很不区域啊，那很国际啊、你在说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格斗游戏已经快要死掉了， 嗯， 它已经出来有点太多年了，然后它下一款差不多要出了，然后大家都说这一款游戏快要死了， 嗯， 它大概只能再撑一两年而已， 嗯。 然后 到底叫什么游戏？到底叫什么游戏？你跟我们讲一下。 他讲了很迟，是不是？ 没有，还是你怕讲了以后我们就去练，然后你 怎么可能？ 那你们要到爱尔兰比赛吗？ 我们不会啊，所以告诉我们好不好？ 就是那个 DC 英雄那边打架的那个啊。 哦、 DC 英雄那边打架，你就是不肯好好讲名字就对了。 DC 英雄 叫 正义联盟哦。 Injustice 2。就是那个游戏 哦，所以你要去爱尔兰比赛哦？ 对啊，小小的比一场而已。 天哪、 啊，这就是 这 就是热血， 这不就是在梦想的路上我跪着也要走完的代表吗？我天哪、 啊，有吗？ 对啊， 你有去过那个比赛现场吗？ 等一下，你到底是对于这个比赛是褒还是贬？我现在有点分不出来了，因为你一开始讲的一副就是你受到感动，所以你在这条路上努力。 那你现在越讲越心虚的感觉。 你们看过那比赛是不是？你去过现场是不是？你知道那个氛围吗？ 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 就是问你们，因为我刚刚就讲，因为我觉得现场很热血啊，一进去就被整个气氛带动。 哦。 因为我本来是不玩任何游戏，我连电脑游戏、手机游戏都没有在玩的人。 嗯。 然后一回来就一不小心花了钱买了 PS4。 嗯。 然后因为我房间没电视，我还特别买一个电视给他。 哇， 好夸张哦！ 这真的就是突然遇到真爱的感觉吧？还要为他买机票再飞去爱尔兰。 嗯， 反正也可以住朋友家，不用旅馆钱没关系。 你那个比赛什么时候啊？ 8月25还是26？ 快到嘞、 欸。嗯。 可是我的 PS4 现在已经长灰尘了。 哎、欸，你没有每天在练习哦？ 我有练习，可是。那个跟电脑练跟一般真人玩家练不一样、 哦、 因为玩家想法跟那个电脑不一样， 所以你需要真人跟你一起练就对了。 然后因为在台湾就很少人玩，然后线上就很难找到人，虽然它是全世界连线，但如果连到很远的地区的话又累格、那电话就无法打 哦。 然后我就觉得小小的有点懊恼， 有点困扰哎、欸、这个。 但目前你自己觉得你的实力如何？你可以赢几场比赛？ 我的实力吗？ 嗯， 我觉得我蛮弱的、欸、 所以志在参加， 毕竟我是没有碰过游戏的人嘛， 志在感受那个氛围。 你可能是天才型玩家、 哦啊、 就一打又发现 哇，天生好手， 这是我不为人知的天分。 没有，因为那真的很难欸、 嗯、 他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欸、 嗯、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计算之类的，还有很多东西要背 哦， 就是这样。 好的，电购专线，祝你一路顺风，圆、 嗯、 梦顺利。 要跟你们报告比赛的情况吗？ 好啊， 好，那等我回来之后， 对啊，差不多也9月初了吧？ 对啊，9月初会回来。 好的， 嗯， 再会喽， 拜拜， 拜拜，02-2363-9955。What the fuck a perfect place？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插皮？ 什么皮？ 插皮你不懂啊？ 插皮鞋？ 嗯， 插皮？ 嗯，没有，我叫贵客，过客。 过客你好。 嗯， 怎样？达达的马蹄怎么样？ 你们是帅哥美女？ 哦， 嗯， 怎样？你怎么知道？哪里知道的？ 嘿，我早就知道，我常常听，我早早。常常听你们的声音， 你哪翘个呢 啊？ 翘翘个不会顶不会当呢？ 可是呢，我很生气。 为什么 keep 不嘞？ 因为我都没有班可以带，你们都有班可以带。 你被带下面班，你上下面班。 你们今天不是带班吗？ 对啊， 是啊，今天啊，明仔嘛是，后礼拜嘛是，后个月嘛是啊。 我好生气哦，因为我这5年来快20了， 都没有工作吗？ 很难，连带个班都要跟人家抢。 哈， 嗯， 哪一种工作啊？ 嗯，百货、量贩、餐饮都是我的工作。 百货、量贩、餐饮，嗯、 哦、嗯。 所以百货公司有时候有那种突然的花车柜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现在都很少了。 嗯 嗯，现在这几个行业都，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嗯， 了解。 辛苦了。 哎、欸，所以我们大家要加油，多 加油， 多去哈采买，我们才会有投入。 好的，谢谢你过客。 嗯， 拜拜， 拜拜，拜拜。 夏天，我们只要倒数五秒。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接今夏最强摇滚热浪，最哈男团 Five Stars 倒数五秒，冠军大碟热血青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重新上膛，火力全开。Oh, oh, oh, oh, 最炫摇滚乐团完整阵容重组，最强首张大碟完美音质重现。枪与玫瑰，毁灭欲全面出击，反华特点，环球，错过此生不再。 地大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们是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 别走，爱我就打给我 02-2363-9955。Hello， 喂 ，Hello， 你是谁？ 我叫奥斯汀。 Hi， Austin， 打进来，我第一次打进来，我从大学还是高三的时候听你们的节目，听到就偶尔断断续续的听。 现在几岁？ 青春点点点。 现在几岁？ 我现在27。 哦哦，10年过去了。 以前半夜的时候听你们的。那个青春点点点，然后看书， 哇、wow、 哦！对，然后我要拆穿马克，你刚刚是不是刚刚上2通电话？你在那边胡言？ 我在胡言， 胡言， 胡言。 我也，你知道，我一段时间以为说我的那个，因为我现在做业务， hey、 我以为说我的那个 radio 坏掉。 为什么？ 你喜欢？ 因为没有声音啊。 你喜欢中间接话接很紧？ 哦，对啊， 就是像 紧凑的感觉。 天哪！ 然后我知道你喜欢就是被像投顾老师一般的对待，是不是？我了解了，我 转 换这个模式 也没有，也没有 哦，是哦， 不要这样 哦，不用吗？ 我可以让你接得很紧啊，因为就是业务我懂嘛，你不喜欢那种空白的感觉，是不是？ 自找的，你自找的，奥斯汀。 哦、，sorry，my bad。 那奥斯汀要说什么？ 没有，我只想分享的是，也是打进来，唯一一次打进来的一个很糗的糗事。 哦， 就是你们的飞碟晚餐。 嗯， 那个 一年只能抠一次。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那一次我进来，我一直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开车都有听，然后都忘记他的题目，然后就准备胡搞，胡讲、 嗯， 然后还害我被他骂。 你就胡讲呗， 不是 叫你要乱打？ 对啊， 不是不是，我之前一直听他有知道那个题目，可是就突然打进去很兴奋，然后就忘记了， 会一片空白啦。 对， 嗯， 然后还有刚那个跟你分享，你们刚不是听到那个爱我别走？ 嗯， 然后我因为我最近也有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失恋、 哦， 男生失恋， 嗯，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人生就一次啊，你就分手了就分手了，再换一个就好。我也跟大家讲一下。用这个观念，你就不会去难过，不会去伤心、 嗯、 啊！他不爱你，那、啊、就算了、啊， 嗯， 啊，再找下一个不就好了？ 没有下一个爱你的了， 啊， 不 会啦， 会 有啦，乌克兰、越南都有啊。 等一下，这不管是玛丽的回答，还是奥斯汀回答，都蛮偏颇的、欸。 不是啊，就是不用看太在意，你人生就只有那么一次，对不对？ 是啊。 对啊， 对，这是大道理啦、哦，大家都知道，就人家都会说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 恋一枝花、 啊？对啊 对， 大家都会 张宇的歌嘛，对。 一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时候，在发生在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这么快的跳成一个这么理性的人。 你现在过得很顺利吗，奥斯汀？ 蛮顺利的啊。然后我有三任前女友都已经结婚了，然后还有两任生小孩了。 嗯嗯嗯， 对。 那每一次分手的时候，你也都是不痛不痒。还是每一次 不痛不痒，那我 每一次都是你提这样子， 讲不痛不痒， 没有 太让人家生气了吧？ 会让对方提，因为天秤座有个性，就故意让对方提。 好烂哦！ 所以 然后其实 都是你自己其实不爱了嘛？ 也没有到不爱，就觉得到了尽头，然后就开始就是 耍烂， 给他烂啊， 好 烂，好 烂哦！打来 打、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们都是偷吃的、欸，他们都是偷吃的、欸， 因为你在摆烂，不是吗？ 我也没有摆烂，也是对他好啊。只是我跟你讲，女生，我跟你讲， 你 越管他越严。 你先告诉我，怎么样叫做同时摆烂又对他好？ 嗯， 每天在他房门口塞钱，是不是？ 我跟你讲，女生哦，现在这个年代，女生很多，你只要你太有点小大男人，然后一直管他出去玩，我跟你讲，他就会对你反感了， 嗯、 超级那个年，可能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啦。 所以 可是也不知道咱们就 怎么样摆烂又他刚说什么？ 哦，我知道，我知道。奥斯汀的意思是说，他就是想要管人家，管了以后女生就不开心，所以女生反而越被管，我越要出去找乐子。 没有错， 然 后 他就偷吃了， 就偷吃了。 所以你说你的管他，就是其实是很， 就是故意是去碰触他， 哎， 就是去碰触他，他就会对你产生反应，然后他就会 say goodbye。 所以你是故意犯罪，故意要惹他生气嘛？ 也没有到故意，因为你假如说你真的要进一步的话， 就是故意 要 逼他走， 管啊、 才一直管他、 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啦，只是说也可以想 一个方法。你管他的出发点又不是你喜欢他，那你还是在逃嘛？讲到最后，你还是很讨人厌啊。 可是为什么他们会去偷吃啊？这个不就是这问题很大啊？ 因为你烦啊，我见到你就生厌啊。 也是啊，可是我都达成目的了，嗯。 好烂哦。 你真是打来讨骂、欸，奥斯汀。 没有，我只是跟大家讲说，失恋没有什么。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 真的，真的，真的。 好 的，谢谢各位在感情路上的人加油， 拜拜， 拜 拜，好， 拜 拜。 爱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时间很早，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心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忘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背后会灼伤了，燃 藏牢在心中的记号。 孙楠的《燃烧》4:39，这里是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燃烧，想象不到都还在燃烧。 App 上突然涌现一波热烈的讨论，这一波热潮让我觉得有点疗愈。 争议性发言 总是会引起更多的波澜， 总是会对。 0223639955，今天你要跟我们聊什么呢 ？Hello， 喂 喂， 嗨，你是谁？就是你。 我是 Amber。 Hi Amber， 对。然后，因为我刚其实有看到，就是大家好像对那个男性的就是发言好像有点争议吧。 嘿、hey, ，怎么样？ 我来说一件就是我这礼拜要做的事情。哦、 你可以直接切入你这礼拜要做的事情，不用呼应前面的，没有关系的。 没有，因为我刚刚情绪就是还是很高涨，可是我有想到说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好， 就是、 来吧，这礼拜要做什么？ 我要去台东看热气球。 哇哦！ 对，哦，因为他那个就是他的网站上面会公告，就是会展，就是每天每场会展什么样的球。然后这个礼拜有小小兵的造型球， 小小兵感觉蛮可爱的耶。 对，所以就想说赶快把握时间去看。 那之前还有什么样的球？ 还有巴西的，就是救世主的球， 就 是，然后还有英国的卫兵球。 哦， 就是有很多，就是可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去看的话，就是可以先上网找一下那个有闪些什么球。那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就要赶快把握时间，赶快去看。 OK， 对，就这样子。 好哦 ，Amber， 希望就是天气好，因为有时候会因为天气因素没有办法升空，对不对？ 对，就是他们可能还是要看当天，比如说有没有风啊，或者是什么。 希望天气一切都好， 凭运气这样。我希望天气可以好到，就是可以 看 到的。没错， 好的， 看得顺利。 Yes， 好，谢谢马克玛丽。 Amber， 拜拜， 拜拜。 哎 ，Hello， 嗨，马克玛丽， 嗨，你是翔翔吗？ 没有错，是翔翔。 小变态， 翔翔现在正在工作当中吗？ 哦，不好意思，我已经放了两个礼拜的有薪假。 为什么？ 因为我前一个工就是我们前一档戏就是结束啦，然后所以 有薪假放两个月， 两个礼拜啊，没有到两个月， 哦， 其实已经要三个礼拜，我现在有点担心。 你说担心就是回不去是不是？ 一方面有点在，一方面。就是我们昨天才刚拿六月的薪水，我拿的有点不是，就有点心虚。 太多了， 也没有到太多，是正常啊。但就是 跟你以前拼死拼活的，就是可怜的劳工编曲费比起来，已经很多了。 也没有啊，我现在也是可怜的编曲啊。 嗯， 只是说我有个底薪而已。 嗯， 只是我现在就是，譬如说我可能三个礼拜前非常非常忙。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现在在做配乐嘛，就是也是做配乐，然后可能刚好告一个段落，然后到了一个段落之后，我就突然变得没有事做， 嗯， 然后但我真的都不知道，有一点拿这个钱有点心虚， 你也会心虚哦。 但明明我几个礼拜前就是也是忙个天翻地覆，每天早上8点才睡， 嗯， 所以这其实也是你是有付出的。 不用心虚， 你值得这些收入， 因为你值得。 好， 你 请我吃饭 啊。 好，没有问题，你生日要到了不是吗？ 好贴心哦， 真的哎， 爱你就要打给你啊。 怎么那么会说话，真不愧是我的小秘书。 好说好说。 那想想你周末要干嘛？ 哎，总而言之，我们家最近公司就是好像要倒了，所以我礼拜 日急转直下，所以拿那个心虚的钱是包含资遣费，是不是？ 你知道我们家在算，就是要付给公司员工的资遣费，大概可能就是上百万。 哇哦！ 然后就有点可怕，嗯，然后我明天可能要跟我妈去收拾一下，就是公司的一些整理，一些公司的东西。 那你人生真的是活得蛮高潮迭起的耶。 对啊，我也觉得。 天哪！ 但明明就不是我的事情。 不是你的事情的意思是那是你爸妈的事这样子。 对啊，那是我爸妈的事啊。但就是好像如果没有搞好的话，就是我好像会没地方住的感觉。 因为要卖房子去付这些钱啊， 就好像会搞到有一些贷款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我听他们两个，因为我爸现在其实都不在台湾，嗯，就是他其实因为知道就是台湾这边公司就是因为政府的关系，嗯，然后所以可能就知道迟早可能会收掉，嗯，然后没有想到就是这么突然，所以我爸就最近就回来，这两个月回来台湾，嗯。然后我就听他跟我妈在讲，就好像情况就好像不是 太好， 很好，嗯嗯嗯，就搞得我也觉得，嗯， 妈妈还好吧？那娇弱又美丽的妈妈， 想象不要再 想象妈妈很漂亮的， 对，看不出是妈妈， 像姐姐，真的像姐姐， 对， 人太好了， 没有你妈 真 的很美，嗯， 好好够了够了够了，反正就是可能要收东西吧，我也不知道，嗯，对啊。 好，香香，希望一样一切都好。 嗯，好，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碰面。 没问题。 我们那天才有讲到说，我们师傅可以吃个饭。嗯哼，跟我们共同认识的， 你说我啊？你说我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啊，可以啊，可以啊。 嗯， 好哦，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拜。

享受心疼保暖两分伴你愚蠢反叛忠诚只因责任团结我们反派情人 李佳薇的反派情人时间来到了4:54最后一个段落的桃子晚报了这里是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平常呢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00到4:00这个暑期限定来帮桃姐代班会一路延续到5:00每天陪你3个小时 翻拍情 周末要来了不晓得你周末计划是什么或是躺在家里希望你开开心心的最后要跟你说一声 拜拜还有你很棒、 啊、哇 你把歌按掉了 对对对对对给我1分钟 所以呢平常除了在收听飞的电台飞的联播网可以找到我们之外呢我们另外还有做网络上面的 podcast你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马克信箱就可以找到我们两个人回复听众的信件同样呢如果你想要写信给我们的话然后在 YouTube 上面被念出来的话一样可以寄到飞碟电台来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其他可以找到我们方式呢就是你搜寻欧马克然后或是 Mark Orange MARCORANGE 可以找到我的 Instagram 我的 Facebook 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另外呢你要找玛丽的话，不用我多说的话，大家都知道要找哪四个字，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玉玺的， 就是不要打断我讲话，广播女神， 没那么脆弱，送给你咯， 你很棒，再见。 这些年我过得算完美，除了一些夜晚我喝特别的醉，但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反正我对你无念。在雨下太重的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不要找我，也千万别说想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礼安。 大家好，我是刘以豪。 因为战乱，全球超过2250万人沦为难民， 其中过半数是儿童。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安全的在难民接待中心好好吃顿饭。在这里，孩子奔跑不畏逃难，扬声不畏呼救。 邀请您捐款饥饿30，让孩子做回孩子的样子。更多资讯，请至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2018年度首席风云车得奖的是 Honda CR-V， 为您再次超越，守护家人的新成员。年度风云车 CR-V 闪耀登场，即刻入主，荣享5年不限里程延长保固。轻跑旅新浪潮现在入主跨界 HR-V， 享60万高额零利率加码优惠。 Honda 雄心啊，这款的康乃叫你赞哦，日本做的面包还有刷电线，只要做做做做。 我的第一台 Sharp 开启新生活， 即日起购买 Sharp 40寸，登入 立TV 频道免费加赠90天影视服务。哇哦，这么好康的事，快到各大经销商及正旦通讯洽询 Sharp。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00到4:00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00到4:00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UFO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莫文蔚，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